慢慢补回来，我再回来，不是硬撑回去，是慢慢回来。你可以承认自己还在恢复，不用急着正常，急着有力，急着回到以前那个很能撑的样子，先让自己照现在的状态慢慢回来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快点补好，不用再拿以前的自己或别人的状态要求自己，先把那份急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你正在回来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把你补回来。